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今日啊情商翻啦，牛医生翻嚟，好捻耐， 好捻耐，屌你，啱啱咩啊嘛？ 啱啱咩啊？ 佢我坐咗神舟六号上咗去，我 就 唔系我之前系坐六号翻嚟嘅，咁我冇嘢，咁啊中央大陆咪放七号上去咯。 咁系喎，屌你老味。 系啊， 我哋今日条声系高啊咩？三十二啊？ 三十二啊？二十四六咪三十二咯。喂，我哋要多谢咧，我哋有个网友成日复我哋噶，佢系叫做阿 John 一。John 二， 屌你老 ，John 三，J O N N 喎， 啲機械人程式我真係屌佢老母！大家如果有辦法幫我洗甩咗佢， 精液炒蛋加飯嗰個咧就話咩啊？唔記得咗講乜啦。 唔係佢話咩？強哥咩？因為 話要屌佢老母，係 你屌下佢老母，咪生好多機械人。 我寫嘅，咁阿妹又回應喎，最近 嗰個唔係阿妹嚟㗎， 唔係阿妹嚟㗎， 唔係阿妹，我同阿妹成， 係咪機械人嚟㗎？機械人阿妹， 嗰個機械人阿妹， 屌咁嗰個成日話鍾情我。那个 Suki 系咪都 个男人嚟？晒旧皮啊！牛医生好耐冇见。 系呢排好捻忙啊，因为又要考试啦，又需要读下书咁啊！呢排 唔系你系阴公啊？屌！ 同埋成日 读书， 系啊，对咁多书都唔知点。 唔系今次神舟七号咧，我自己嘅睇法就系大陆咧会令到呢、這个即系美国好不安。 系 嗱喺呢次嘅神舟七号上面， 佢唔系令美国不安，佢令我哋全中国人民都好不安。 喂，大佬又咪使你啲钱屌你？ 你听我讲啊，个个咧唔知点解咧都系谂住一升空咧就会爆。 屌你系你谂噶，我谂佢升空系成功噶，牛医生系你谂佢升空先爆炸咋？你几捻唔爱国啊？ 屌你！你啲左倾思想又泛滥啊！话俾你听，我话俾 你 听， 谂佢先会爆炸。 你听我讲啊！你哋有冇睇嗰个嗰个中央发射台嗰个人？佢五四三二一，跟住讲咩啊？ 爆炸？ 唔系，佢话。点火？我屌佢个老母！ 梗系点火啦，唔通讲咩啊？发射？ 咁你都系发射啊嘛？五四，你有冇睇以前嗰啲卡通片？ 有。 五四三二一， 发射！ 咁噶嘛？ 佢点火先？ 点火先？屌你！ 点火点发射啊？ 屌你唔系一早点定噶？你预备定噶嘛？ 屌你啦！靠五四三二一就嚟预备啊嘛！ 屌你！你有冇睇啊？佢数嗰十声，嗰神舟嗰个台咪有几支降臂嘅？ 系啊 先开始屈过嚟。咦？点解停捻到屈唔到啊？我哋即系我哋嘅角度睇，会唔会一起火就撞烂？或者 click 到啊！屌佢收埋啲啦，佢老母閪 真系剪格。屌你老尾，人哋升空，你又望鸠佢爆炸。 我唔系望鸠佢，我唔系唯一一个，我亦都相信好多人心目中。 我就冇呢啲咁嘅心态啦，真系。 你哋啊，大家，我试问我哋忠实嘅听众啊，个个人啊买大陆嘢有边一样系谂住佢会用得耐噶？ 喂，大佬。 佢哋冇人叻，最叻就係計數，計到啱啱好。呢頭買個唔夠車就嗱，你睇下我哋買嗰啲燈籠嗰啲，呢排燈籠咧嗰啲咁嘅嘢咧，屌你呢頭行，呢頭玩，呢頭第二日就甩撚曬嘅啲電啊、電線啊、啲坦克車啊嗰啲咪常和賓語嗰啲咁嘅嘢撚嘢。 屌你牛醫生，我同你講，而家啲嘢冇大陸做，屌你老味，你用唔用嗰啲咁平嘅嘢？ 咁啊係，全世界都大陸做噶啦。 即係而家全世界要大陸做，你要買件美國嘢啊！屌你老味，我話俾你 聽。所以個太空人啦、啊，擒撚出個倉度要兩條嗰啲咁嘅索帶，驚啊嘛！第二樣嘢真係好撚驚啊！第二樣嘢你聽我講，佢都唔敢行咁撚出啦，嗰兩隻腳飛吊上少少就可以捐翻入嚟啦！屌佢老母，你嗌阿江澤民擒撚上去啊！ 屌你啦！你我國嘅太空科技都～ 你听我讲啊，我太空人唔系开唔捻到个仓，系唔捻敢开个仓。屌你，开捻咗一级吸捻咗，佢啲压力唔捻平均吸捻咗系点样算啊？ 你唔好话佢 飞捻咗去，屌你，你嗰个嫦娥啊，真系同嫦娥含捻啊！到时。 牛医生，你听我讲。 同阿吴刚含捻，同阿嫦娥奶閪啊！真系。 我国嘅第一波科技系非常之先进嘅。 屌你，佢咪系俄制啊？跟翻啲嘢。 系啊，当年啊，喺呢个文化大革命嘅时候啊，已经射人造卫星上去太空轨道播呢个东方红啊！我国嘅第一波科技系即系世界上。 我知文化大革命嗰阵时啊，想好多人想射阿江青上太。太空 咁啊炒啊屌你太空屌 啊好多人期望毛泽东喺太空飞落嚟啊真系 唔系你听我讲先今次呢个神七咧飞咗上去之后嗰、那个影响力好大 上次系神一啊 上次神上次唔知神四 点解中间隔咗咁多过去边啊失败啦梗系屌你 唔系啊佢飞捻咗只唔知咩上过太空船上去啊屌你嗰只爆鸠咗 爆鸠咗咩 屌我上网睇嗰啲大陆 都话中国嘢唔襟咬噶啦个老味 屌你你靠美国失败射两架穿梭机上去死十 几人所以咪唔射咯而家悭翻啲钱咯都要数都唔够钱而家 嗱你听我讲佢咧呢次嗰、那个射上去嗰、那个嘅影响力咧系大到点咧嗱大 劲过我射精噶啦 系劲过我射精大陆嘅解放。 方啊，今次嘅即係大陸嗰個嘅經濟解放有一個咩影響呢，就係將一啲好高級嘅知識分子投入咗一個好平嘅勞動市場上面。 不嬲㗎啦，大陸有邊樣嘢都係平㗎啦。 唔 係 啊， 農夫又平，樣都平㗎啦。 大陸玩女人好貴啊，同埋大陸發展貴啊，屌你！ 我啲梗貴啦， 但係大陸乜都平，發達貴啦，屌！ 知識分子平，所有勞動人民啲力量都平啊嘛。 你試下發啦，俾人發達貴啊，幾萬蚊咁啊，甩唔到身。 俾佢捉撚住梗係貴啦，乜撚嘢都貴啦，鉗撚住你。 嗱，咁佢今次咧就用一個好平嘅科技咧射一太空人上，即係個價錢會平啊，比外國。 抵啊，真 係。咁咧，今次佢個震撼力喺邊度咧？就係佢能夠發放一啲嘅小衛星。嗱，佢發放一個半飛小衛星，就即係可以攞劫一粒衛星。你諗下，美國喺上面咁多間諜衛星， 聽講嗰隻衛星好似好撚快啊，飛得係嘛？ 唔係喺地球上面計翻咪快咯， 一秒可以去百公里喎。 你地球上面計係嘛？ 由一秒可以由荃灣去美孚，唰一聲。 你咁樣計㗎啦，但喺太空裏面嗰個速度唔係咁計㗎，即係太空上面你係同步㗎嘛，同埋地球嗰個軸心，咁計唔係咁計啦。咁你喺地球個地面上面嘅速度係咁計。 所以我即係如果聽你咁講咧，唔係好明你講乜，但係咧我聽你咁講，即係有陣時我哋而家射精咧，即係射得快，即其實都唔係快嘅，其實好耐㗎啦。 你聽我講， 即係條撚啊唔夠硬，其實都好硬㗎啦。 佢可以劫你，佢可以射粒衛星出嚟，即係可以劫粒衛星。佢劫撚到粒衛星，美國上面咁多間諜衛星，屌你老味！佢得閒播啲小人小吉喺嗰衛星做手腳，攞撚咗你入邊餅帶，你諗住有 boss？ 屌你睇下北韓個平壤嗰個核設施點先，零邊核。我屌你老母一开机，小云小吉啊！屌你老母 IQ 博士啊！ 布殊成日睇下金正日睇乜咸碟嘅啫，个卵样！ 屌你老母呢啲都其次啊！佢老母快，佢下次喺上边烧机关枪攞支 AK 四十出嚟，睇 今次都好犀利噶啦！佢哋系咪话下次去月球啊？ 下次去月球啊！ 我又想问翻啦，嗱，我又谂翻嗰个问题，上次你话条片假噶嘛，六九年嗰次。是是是我谂个真系似个，点解咧？点 解？ 嗱，你谂下个太空人落咗喺地嗰个月球跳跳下啦，咁你有冇谂过点样走翻走啊？ 咩啊？佢话咩？佢冇影，佢点走？ 系啦，你要影啊嘛，唔通你应该嗰度搭翻个棚，跟住而家揿掣点火飞翻上去噶嘛？ 影佢点走？ 咁咪即系点走啊？ 佢假噶， 我系假噶，应该咧。 同埋一样嘢就 系，一系就系宇宙大王啊，坐个屎塔走一样啊！屌佢老母！ 屌你啦！人哋一开机咪嗌走啦！喂，开机屌你，咁开搭？ 因为冇可能嘅，你都要搭翻个棚走翻走啊嘛。 大家想讲一样嘢，有两个疑点系好大嘅。第一，喺科学上边嚟睇。在月球的引力圈上面，你一踩你个人咪飞出去咯，又不会再黐翻落嚟噶啦。第二样嘢， 佢有地心吸力噶，嗰度不慢啲噶咋？ 唔系个地球，月球嘅地心吸力唔容许你黐翻落嚟啊！ 只会跌噶，会跌噶。 唔会噶， 我嗰次上过先系咁。我上神六上去嘛， 你又就嚟神。系啊，第二样嘢就是、 我上去个任务系睇下有冇嫦娥同埋带咗啲动物上去啊，杂交嘛。 亂交啊！太空船度嗱，我想同大家講第二樣嘢，太空都係個光源嘅啫。咁咧，但係你嗰條片咧，你大家上網睇下，個光源係嚟自多方面噶。你見到嗰、那個太空人頂帽咧，個光 景靚啊， 唔係廠景嚟啊！ 屌你咁啊！ 嗰個咪廠景。 咁我哋期望個太空人嚟香港有甩水噶咯喎！呢、這個禮拜係嘛？ 太空人嚟香港 咩？嚟香港，梗係啦。 做咩啊？ 夜晚甩水啊嘛！屌你！ 你上完可以落嚟香港做咩啊？唔係第一督鳩精落嚟，屌你老味俾人吞下，睇係咪太空鳩精？ 啊，聽講咧，你個細佬啊，個大陸廠度咧有個嘅同事， 係 佢嘅阿叔啊，定唔知邊個？就係神舟裡面嘅第一級嘅設計師嚟嘅喎。係 咩？ 係有卡片嘅喎。咁我佢又同我講，咁我話咁人工幾多？都係幾百蚊啦。 係咯，你話呢啲科學家留翻出去外地，屌幾撚？ 唔係啊，佢嗰個核突嘅，其實佢個殼其實 個殼啊唔核突啊，用得就得啦，屌！ 嗰套衫系咪话会烧咗佢啊？最后都会 系啊，烧咗佢，因为带唔到落嚟嘛。 点解嘅？ 因为带落嚟嘅时候，你要损耗好多嘅能源啊。咁不如喺上面烧尘咗佢好捻过啦。 哇，咁捻贵啊！我中意嗰个头盔个发光，即系睇唔到里面个金鱼缸。 最好系做咩？博条管喺你个啰柚度放屁啊！俾你闻，屌你个！ 几千万嘅喎，件衫。 几千万嘅，人都要烧捻咗佢。 屌你，佢唔烧埋嗰几个太空人，真系仲捻贵。烧捻埋佢咪好，乜都唔捻晒，唔使翻嚟咪仲好悭翻好多。 你估屌你以前美国佬咩？ 你唔系你估大陆？ 俄罗斯以前系咁。 你估大陆唔敢做啊？不过惊俾人指责。 唔系佢影咗条片啊嘛！屌你老味，佢唔影条片又鸠咧，烧尘咗佢啦。 屌。 同埋佢最坚。佢今次一樣嘢咧就係冇做嘅，佢下次一定會做噶啦。 下次美國穿梭機開即係上去嘅時候，一定撞到中國太空人咪喺度射機關槍咯，中國 即係上傾偈啊，上面係咪捉棋啊嗰啲啊？ 屌你， 我驚佢未上到去中國已經攞導彈射鳩佢落嚟啊！已經 應該都唔會咁賤，應該上佢先劫穿梭機嘅。我屌老味閪！ 咁啊，今次呢個神舟七號都好開心啊，大家係咪？ 唔係神七係代表咗嗱中國而家咧 有冇商機啊？整啲神七太空船出嚟賣俾細路仔玩。有冇啲咩神七？ 有啊，神七鸠粒啦， 两尾 落尾。嗱，我哋有神七录音笔啦，神七嘅屌你原子笔啦，神七鸠精啦，神七鼻涕啦，屌你！ 带住神七鸠粒咧，带住艾曼纽屌閪都会五眼都会变眼系嘛？ 神七鸠粒乜都有神七啦，第时屌你老味閪。唔系嗱，我想讲咧，今次嗰、那个影响力系好大嘅。第一。中國而家處於一個好混亂同埋經濟好起飛嘅狀態。 混亂，你夠美國混亂而家呢排個經濟。 牛醫生兩萬。 屌你老味，係唔緊要，我望佢跌嘅啫嘛。 屌你啦，星期四啊，屌你都唔通過，你又屙撚啊屌。 唔係美國呢次都係跌㗎啦。 唔係美國今次係需要一個調整，呢啲唔係叫跌。美國已經破產了好多年㗎啦，嗱大家唔相信嘅話咧，就睇大前研究或者格林斯潘。美國 我哋人人都破產㗎啦，個誠信喺社會上面道德同埋人都成日都係做 曬 嘅。舒服啊，舒唔舒服啊？我咁樣著，我著底褲都係著一半，唔著一半即係得條溝出嚟嘅。 屌你老味，你時候放出糧俾你著一半唔著一半，你睇喎。 條撚樣最近佢漏鳩我，嗌佢同我夾翻佢個月咧，供啲機啊！屌佢個老母， 公 主所機，嗰啲機激光機啊，每人一半喎。 點解？ 我點我都想問點解啊？佢話你戇鳩啦個樣。 唔係啊！佢有咩咁啊？屌你老母，你俾個女女波波我揸下，屌你個閪，屌你當傻仔啊！ 個女冇波噶，如果真係屌你傻仔啫。同埋咧，佢就我就屌鳩阿老闆娘，即係潤下佢。我話阿老闆，你次次做嘢都係雷聲大雨點小。咁跟住佢咧，即其實我諗佢谷鳩氣㗎啦。佢就講咗一句：啊，你呢句真係精勁啊！ 屌你，佢點解唔出糧俾你？你又睇我啊！嗰陣時雷聲好撚大，雨點好撚少。屌你老母，講係天花龍鳳糧咁甩出俾你啊！ 唉，真係呢個 你嗰陣時大撚波啊！屌， 成日都搞鳩我，唔知做乜。 唔係佢唔係搞鳩你，佢係唔想出糧俾你。 我不嬲，佢個個都唔想出糧㗎啦。 做事頭就梗係咁㗎啦。 咁 啊系，唔系我哋讲翻神七， 唔系法例死紧啫。 唔系讲翻美国佬，美国佬今次呢个经济大破产咧，佢唔会好似经三十年代经济萧条咁大镬，但系一样嘢好大镬嘅就系佢嗰个经济嘅拖累啊，可以令到全球嘅环球嗰个经济环境好差。但系呢个系必须嘅调整嚟噶，我觉得，因为经济有上有落，我哋嘅经济唔可以不断上。上到某一個位置就 好似屌閪咁咯，你射完精嗰碌鳩完，跟住再調整翻優利哥。 啱啊，但係我話俾你聽，大家一個 cycle 超過五十年。 有冇偉哥啊？ 有，而家咪係咁抌偉哥落去咯。到時，到時因為想選啊嘛，屌你老味，想自己個黨得啊嘛，咪 偉哥係咪好多錢㗎？佢有幾？ 佢印啫嘛，啲國債佢印得你買，你咪戇鳩啊！屌，日本仔買最撚多。 咁嗰啲人成日買美國債券，美國債券其實都戇鳩㗎，有一賠 嘅，即係一定一賠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你 唔係你個口吻咁撚似想當年銀行話買雷曼兄弟債券有得賠有得賠。 唔係美國國債點有得賠咧？嗱，因為佢印好多億㗎，你唔會一次過兑曬㗎嘛，一次過。啲人去兑曬冇得賠啦，屌！ 嗰啲撚嘢銀行話你買雷曼兄弟國際咧就唔會有事嘅。如果真係冧咗，到時香港都冧㗎啦。係 咁，如果香港咪冧緊啦。我同大家講 啲戇鳩仔入去， 好嘢冇介紹，介紹冇好嘢。 你有冇睇嘅啫？我係佢嘅客户，最屘連我都唔俾我入去。咁啊，琴日屌啊嘛，拉遊行係啊，何俊仁呢條撚樣又 何俊仁都有買咩？ 唔係佢陪人哋入去咯、哦，增加自己透明度嘅戇鳩仔。人哋話 真係低能仔啊！ 我有買啊！ 唔係我最佩服一樣嘢就係 佢血汗錢嚟㗎，佢話 屌你幾百粒，我啲撚有幾百粒血汗錢，有啲有成千萬， 我撚都有錢㗎嗰啲人。 啲真係戇鳩賣菜喎，個婆。 我哋都想買，但問題我冇錢啊嘛。不過何俊仁咁多戇鳩。我又會再去。 我最近不嬲都戇鳩啦。第二樣嘢係東亞銀行呢、這個呢、這個執笠。 冇亂講嘢啊！呢啲而家坐監嘅啲嘢。 執笠咧，啲撲街去攞錢。我最撚服一啲人係咩咧？最撚戇鳩有啲閪佬咧，就係攞二百幾萬。嗱，報新聞就講有一對夫婦，之後個銀行就有二百幾萬。 咁多錢嘅。 咁啊，留嘢去排隊。 咁多錢。 咁攞完之後就唔敢出銀行喎。 點解咧？驚老笠。 驚俾人老笠。 我都話啦，我其實想老笠 咁 啊，仆街啊。 咁經理又點咧？陪佢喺度等聽。等天光咯， 唔係嘛？咁到天光做咩啊？ 天光佢咪將錢存翻去咯。 哦，因為佢其實啱嘅，因為阿李國寶話俾翻啲高半利息啊嘛。 屌你個老 去攞嚿銀紙，你攞撚咗個袋度。 阿李國寶話：你要翻嚟翻嚟回巢，我俾多半釐息。 係。 阿李國寶幾搞笑，你有冇聽啊？我、哦、阿李嘉誠咧，佢打俾我，佢好 nice 啊嚇。我都同我講，唔知點解啲人咁樣仲衰我好多謝佢，佢都話對我哋好有信心。佢入買咗好多手噶啦。 屌你老味一手啊！屌你老味，李嘉誠個撚嘢可能買撚咗一手，咁咪話買咗你。 跟住你個噃，我都買唔少啦。 我買兩手啊。 佢最搞笑話，我一陣間我轉頭又打電話去買噶啦。 你真係出口信啊！你係老細嚟，我打電話去買，你玩鳩我啊！ 使打電話咩？第一、第二，佢 真係當啲市民白痴喎、啊！ 我轉頭打電話去買喎、啊。 我轉頭打電話去殺佢啊！屌你閪！ 點解咁㗎？ 阿李生係咪當我哋傻啊？屌！第一、第二樣嘢，你睇咗呢樣嘢，牛醫生，香港銀行嗰個 有冇跌啊？佢嗰個股我都唔知 道，好似跌咗25%。 咪大家撲街啊！ 好似跌咗25%先，之後好似而家升翻， 係咪啊？咁應該做啲買。 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是，你香港人啊對銀行嗰個體系係極度唔信任啊！即係你一間銀行吹風出嚟就即刻。 喂，大佬，嗰啲真係血汗錢嚟嘅喎，雷曼兄弟冇得攞，我點撚知你有冇得攞啊？ 係咪啊？嗱，許醫生你好咁講、 啊。你睇過我嗰個廣告嗰個大餅洗洗客俾100,000蚊，你都戇撚鳩 嘅 真係。 餅你，我上網睇過啦，原來真係會有一賠嘅100,000蚊政府，但係佢唔知幾時賠俾你。嗱，因為咧佢係咁嘅，銀行一清盤，政府負責係第一債權人。 等我話俾你聽啊，你死撚咗咪賠翻你啦。 唔係之後好多年啦，可能要清。之後俾翻你嘅時候，利息都冇。 呢個係政府俾你定話係保險公司俾嘅？ 政府俾你 嘅，咁戇鳩！如果政府冇錢俾乜撚嘢咧？ 唔係政府破產啊！哎，好撚我 講啊！俾你聽，嗱，而家政府係咁抌水落嗰個啊，即係不過我相信都係過渡性嚟嘅，人哋計個數。不過我哋就慘啦，今年交少咗税，出年就死緊啦！話俾你聽， 唔係用納税人嘅錢去填呢啲氹，你都嘥撚，你咪又得個屎冧啦！屌， 唔會有事噶。 点解？ 点会有事嘅啫？你见个市个市唔系由你控制噶嘛？唔系政府做噶，个市系由出面啲人控制噶嘛？屌你！ 唔系同埋呢啲环境，你损手烂脚好正常。投资手呢啲嘢等于买雷曼兄弟。 我呢排都听阿爷做嘢，阿公做嘢，唉，边度做得咁捻多嘢啊？ 唔系呢个系黑洞咧。嗱，我格林斯本当年讲，佢话咧喺上一个金融风暴里边。佢打電話俾 JP Morgan， 佢個手下 JP Morgan 就應承佢，突然間找咗7,000多萬美金，即係7,000多億美金嘅數，就愛嚟填一啲嘅氹。JP Morgan 之後打翻電話俾佢個老細，喺格林斯潘即係退休嘅時候打傾偈。有下一次嘅金融風暴，我哋一定唔會咁做，因為嗰7,000多億收唔翻。 唔係嘛？ 即刻蒸發咗。J.P. Morgan 即係你唔信咪買格林斯潘攞門的新世界。 冇咗咁啲錢，佢邊度嚟啊？第二又點算啊？冇7,000多億，咪7,000多蚊喎。 我一家銀行咪當年咪陷入一個經濟危機 咯。哦，咪慘。咁佢係戇鳩啦，做呢個決定。 所以就係話下次一定唔會啦。嗱，今次經濟金融風暴嚟啦 ，J.P. Morgan 咪置身事外，佢睬你都戇鳩，由多個屎冧咯。 我有啲屎冧噶啦。 係啊，佢由多個屎冧，佢唔會再。做話依家唔會再做任何，因為 講到尾呢個係一個骨牌嚟噶嘛。 係啊，上次做咗傻仔嘛，我託你，我撚救你託得。 冇錯啦，咁所以就大家 大家唔好做傻仔啦， 繼續買股票咯。 唔係，牛醫生你咪掃撚咗撚多房，俾人掃撚咗撚多。 係賣翻曬啦！ 屌你老味，好撚傷到我而家見到同事喺我閪面。 屌佢哋啲人戇鳩啫，有得嚟。你買埋嗰啲咩大陸股，咁、你有跌冇升買？ 喂，你聽我講，牛醫生嗰日、我有一個銀行嘅老友，嗱、佢有聽呢個節目㗎，屌、佢第一時間打俾我，九護士，你知唔知有咩筍嘢？我話筍嘢，我同我老婆一齊喎，我呢排唔知有咩筍嘢，唔係講叫雞 去銀行借錢。我話你做銀行 借錢做乜撚嘢？ 你都話冇筍嘢，佢話冇啊，我唔方便周圍交啊啲利息，有邊度有筍嘢？ 佢想做乜嘢？ 你聽我講埋先，佢就話。冇啊！而家呢個金融風，呢、這個金融海嘯係翻身嘅一個大危機。我諗住借佢大約500,000。我、你我嚟做咩啊？我諗住全部都借曬呢個中建行。 哇！仆街你話真 係。哇！咩嚟㗎？藍籌嚟㗎！哇嚇！牛醫生，中建係藍籌嚟嘅咩？ 我唔知啊，但係我唔會買呢啲咯，我危險啊！ 我老婆咧就炒股咧，好撚叻嘅。咁我就 你老婆短炒最叻喎。 係啊，我即刻問佢。佢話中建，屌你老味，呢啲大陸藍籌啊，好撚多壞帳喎，係咪啊？ 唔係咁，你老婆有咩建議啊？短炒？ 梗係買匯豐啦。 短好難買啊，而家升升跌跌。 都一二幾好似今日到。 係啊，升翻啦。嗰日冧先得個118，而家升。 係咯，好難冧啊呢啲。咁咧佢就話我老友就買嗰啲咧80幾蚊啊。佢話嗱，我就望呢個港交所咩跌到 而家港交所都係80-90啫嘛。 八九十。 同一號仔一樣啫嘛。 我一次過買曬港交所。 你咪買咯， 跌到。咁你又變港交所？ 所 屌你！ 我告诉你，我的老友 上上当年啊，港交所升到250蚊，冇人想过食个咩250定300蚊啊？得冇人 270几啊？ 冇人想过佢会跌捻到而家80几蚊。 我谂索罗斯有谂啊！ 屌你老尾！系啊，你除非 你今时今日见捻到你三百蚊港交所，你老友咪买你做 系啊？不过佢冇听呢个节目。 屌你！ 嗱，大家 我话俾你听， 大家听住。如果你有远见，嗱，你认为阿公一定会实行呢个直通车嘅，咁你而家就入多啲港交所摆捻喺度，到你直通车一通，话俾你听，升到300几蚊，你到时你都会，你放咗就肯定赚钱啦。 牛医生，你听我讲， 你有冇可能啦？但问题， 人哋揸住一篮子嘅股票，你揸住一篮子嘅垃圾。买港交所， 我想当年都有谂住买港交所，但系好在冇买。 好在冇买啊！而家你派咗，屌你老味跳楼嚟先啦！ 谂就閪口閪面啦，又 唔系閪口閪面嘅，你咪见好捻多人死有死。我话俾你听，呢、這个 一猴仔想当年系大赢家嚟噶， 系咩？ 某一年嘅年度嘛，但系而家咪跌到80几蚊咯。 你有冇买？ 好在冇。好长 你听我讲啊，牛医生，今次呢个海啸，而家香港仲未。 坦白讲啊，冇边有边一只股系好噶， 汇丰咩？ 系都呢啲嘢都好难讲啊。 唔系汇丰好，你又唔捻买，屌你老尾唔好嗰啲，你又走去买。 所以你话中建嗰啲，我真系唔系好推介啊，因为真系 我个老友资金先啫。第一，第二， 唔系佢因为要赚个幅度大啊嘛，谂住。 佢谂住翻身啊！屌你老尾，我叫佢俾人翻身。 你明唔明啊？因为中建嗰啲系几钱一股啊？ 唔知喎，好似 好撚。嗱，好似你話買中國銀行2.03蚊，咁你買一手1000，咁2000零蚊，咁咪啲人覺得即係可以執好多咯。 執好多啊！ 因為譬如我唔多，我譬如我就60000蚊咁樣，咪可以買即係仲係呃到尾數，但係唔同喎。你買匯豐一手要40000几500万蚊，四百股，咁你下下上一上，咁邊咁多錢啫？ 啱啊！所以啲撚友咪瘋狂執嗰啲細嘢咯。但係我話俾你聽，呢啲都係唔穩陣嘅嘢。 應該大家一早咧就應該買咩？買輪，買呢？聽我講，買邊只輪咧？ 買咩輪啊？柯輪啊！ 买蒙牛啊嘛， 买柯卵啊，点解蒙牛有卵卖嘅？ 冇唔知啊，但系问题你预知佢咁呢单嘢咁嘅冧价，你仲唔卵卖啊？ 屌你老味死鸠啃啦，仆街屌！ 我哋不如揾集讲下蒙牛啦， 下一集讲 嗰、那个效嗰、那个效应啊。 好系咁啦，喂大家好，拜拜。 使唔使讲啲嘢俾阿妹听啊？ 讲咩嘢俾阿妹听？ 冇嘢讲。 喂，你等一阵啊，我打翻呢、這个。喂，唔系讲啲咩俾阿妹听 啊？我想讲阿妹系咪生日最近？ 阿妹唔系生日，我同阿妹今日食饭，阿妹翘住我啦。 阿妹几时约我食饭啊？ 阿妹唔知喎，阿妹成日都系想同你食饭噶。 我唔系好想同你食饭啊。 咪要俾钱噶？ 系系 系，俾钱。不过上次阿妹请我啊。 系咩？ 系啊。 唔系啊，我唔系想同你食饭啦。 我话攞车唔使啦，饮下奶咁啊。 系啦，冇错。 好啦，咁先，拜拜。